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近日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全民族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